在我窗前荡漾，透进了爱的光芒。我低头静静地想一想，猜不透你心肠。好像今晚月亮一样，忽明忽暗又忽亮。啊，到底是爱还是心慌？啊，月光。窗前荡漾，透进了爱的光芒。我低头静静地想一想，猜不透你心肠。好像今是心慌啊，月光，到底是爱还是心慌啊？